日前，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安全工作的决定部署，北京市八月七号起全面开展安全生产的督查工作。两个工作组分别驻进朝阳区、石景山区作为此次督查工作的试点，计划在年底前实现全市16个区督查的全覆盖。今天九六九，则令带你听资讯。截至七月底，北京市已统计废旧机动车辆2246辆，目前已处置了1727辆，其中集中拖移609辆，车辆的所有人自行清理1118辆。在八月七号，执法人员用清障拖车将僵尸车运到停车场统一存放，并进行公告。城市管理等职能部门发动行业系统主管部门以及液化气体的危险品化学生产储存企业为重点，组织对辖区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开展全面的督查检查和隐患复查，加强警示教育和宣传培训，开展有针对性的灭火救援演练。日前，在整治开墙打洞乱象的基础上，北京的老城区同步进行着改造升级。已有700年历史的阜成门内大街将于今年的10月完成一期的改造，优化交通、公共设施等，传承古都文脉。 深情略略淡淡的酸，偶尔回想他此刻过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身在何方。不免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季节已经更换，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多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又怕空忙一场，情歌满街也默认心房，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却怕旧窗又换。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绝对。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不爱一身轻盈月月淡淡的酸，偶尔回想他此刻过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身在何方。是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多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又怕空

把思念化作苍白的回忆。